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南三环丰益桥内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环铁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北三环安贞桥辅路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榜单连连看，首先听到本周以第33名成绩上榜，王玉仁作词，王铮亮作曲，魏晨演唱电视剧《江夜》的夫子人物主题曲《红尘》。 拂晓上西楼，昨夜风已入秋，凉风荡孤酒，青山远近悠悠，乘兴泛轻舟，书声浪细雨凉，我问清风不如与我红尘走一场。满年春天桃花香，且来桃花配酒尝，看世间逍遥，人生如提纸儿香。众生多喧嚣，求不得解药，今夜痴恨也绕，伤离别爱寂寥，熙攘攘总会命里折了腰。可怜刹那红颜老，韶华醉一笑，只笑红尘多 羞人是你，找不到在哪里，心电心有感应，恋爱咒语启动了记忆。 上个星期魏晨的《红尘》推荐的时候呢，就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那首歌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哎，没错，刚刚这首榜外的歌曲就是魏晨和红尘双晨一起带来的《恋爱咒语》电影《开心魔法》的主题曲。呀，一晃已经过去七年的时间了。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31名，来自朱新东的《熬夜成瘾》。白天呢看似热闹，实则孤独；看似喧嚣，却把时间给了工作，给了别人。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才会用熬夜的方式来做回自我，不舍得睡去。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熬夜，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熬夜呢？朱新东。 音乐重播不停，暗夜独为客厅，有困意也不想闭上眼睛，一个人看夜空中的星沉浸，享受孤独的高兴。一个人看场电影，对白糟糕的剧情却让我哭红了眼睛，外表坚强的我，内心脆弱的好久不能平静，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睡去又不愿醒，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高兴，我已熬夜成瘾。 时发来的短讯，哪怕是一句晚安也都心情。我一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多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唱歌。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睡去又不愿醒，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好心情。我一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唱歌。无病呻吟，孤独是我的命。 纵然有千种理由，还是对身体不好啊。所以呢，榜上歌曲《熬夜成瘾》，我搭配的另外一首歌是五月天的《爆肝》啊。中医当然也有理论说熬夜伤肝， 所以要注意作息的时间，对自己好一点。我们继续回到本周中榜 Top 40 啊，来听一下新歌上榜。首周第28，宋炳洋，孤单据点。 关掉床头灯，再画上几天，今天还来不及就过完，会不会太远，在你我之间，昨天变成回忆待在身边。窗外喧嚣的街道，没有你的拥抱，能不能收到你遥远的信号？想念一点一点变成了孤单，没你的季节，淋湿的雨天，时间也停止不肯向前。我们努力努力学会了孤单，剩下的倔强像一种信念，等着你画上孤单的句点。关掉床头灯，有一种错觉，今天心怎样才能进门？能不能了解，用简单语言，明天是我们厮守的诺言。窗外喧嚣的街道，没有你的拥抱，能不能收到的雨天？时间也停止不肯向前，我们努力努力学会了孤单，剩下的倔强像一种信念，等着你画上孤单的句点。遥远天际，回忆是烟火的倒影，我闭上眼穿过无声黑夜。变成了孤单，没你的季节，淋湿的雨天，时间也停止不肯向前。我们努力努力学会了孤单，剩下的倔强像一种信念，等着你画上孤单的句点。 宋炳洋写的8年前的这首歌叫《孤单据点》，作为那么属于我的星光的插曲，在本周以第28名的成绩上榜。各位现在正在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说到这部剧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听听看这那抹属于我的星光，男主角徐海乔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爱在星光灿烂时》，同样是由刚才上榜的宋炳洋作词作曲的。别走开，这里是精彩不断的北京音乐广播中歌榜，稍后见。 这是一个孤单的星球，环绕寂寞宇宙，我仰望天边的北斗，找寻永恒守候。我想去 世界尽头，牵着你温暖双手，看着世界风起云涌，在茫茫人海之中写一首简单的歌。 第十位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重重修人权。 第九位腾格尔凡人英雄歌， 好人难当命不难逃。 第八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第七位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官。 六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归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第五位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第四位苏立生，爱后忧郁症。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 第三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为。 第二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本周冠军曲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美在阿拉善岩画与钧岩汉简艺术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首次在京系统展出百余件具有上万年历史的古老岩画和2000多年历史的钧岩汉简实物。展出的阿拉善岩画实物被誉为世界美术活化石，再现了曾在阿拉善大地上生活的原始氏族部落以及匈奴、羌、党项、蒙古等民族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场景。故宫博物院日前赴福建省福州市参加第八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及技术博览会，本届博博会的主题是博物馆新时代新征程，将古老的宫殿和当代生活链接，吸引更多的观众了解故宫，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近日，中国唐卡艺术精品展国内巡展北京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囊括了五大流派和其他风格，具有画派齐全、艺术特色鲜明等特征。在展览现场，除了可以欣赏到60多幅风格各异、精美曼妙的唐卡艺术作品，观看五大派别画师现场作画，并且进行零距离的唐卡绘画体验之外，还设有传统工艺的纯天然矿物颜料成品原石等展示。近日，中国书桌联合非遗创作展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展览汇集了本年度中央美术学院在非遗传承和活化方面所展开的数项工作成果，将持续到11月29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中国榜，这榜单连连看，我是麒麟。这些年说到陈志朋，你一下子就会想到他那个大胆出位的造型啊，甚至让人忘了他曾经是小虎队小帅虎的身份。前段时间看他的微博发了小朋友的视频，让人恍然大悟，原来造型大胆出跳的陈志朋已经是爸爸了，突然有一种让人很温暖的感觉啊！而在这个月，他推出了一首新歌，叫《我就爱你》呀，也是和着舒缓浪漫的爵士乐的节奏，唱暖暖的感觉，还蛮适合在这个初冬和大家一起来喝点小酒，听听歌。本周23， 走过街巷，我有遇见你。你穿着浅蓝色百褶裙，微风轻轻摆动你那撩人秀发耶，而我把你装进眼睛里，树影摇影，我鼓起勇气，冥冥中走向前靠近你，心动从这一刻起，希望能勇气，冥冥中走向前靠近你，心动从这一刻起，希望能够守护你，故事的开始很美丽，我就爱你呀，爱你呀，爱你呀，温馨故事里我的你，就是爱

次听这首歌呢，就一下子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哈。杨培安，我相信。接下来要转换风格哈。下面这首歌呢，恬淡安静和优美啊，而因为歌曲背后的故事又有一抹伤感在里面。我们来听到本周最好成绩上榜新歌，首周排在第14，来自诺尔曼写给爸爸的一首歌曲，来纪念爸爸，叫做《野马的睫毛》。 全世界都陷入了悲伤，我却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月亮，它骑着风马飞向远方，天空可能想听它歌唱。伟大的你，渺小 小诺说自己一夜长大，而这首唱给爸爸的《野马的睫毛》哀而不伤，真挚美好。在他看来，爸爸只是去了遥远的天边，心是和快乐的吉祥三宝一家永远在一起的。下面这首歌同样是写给爸爸，也同样非常的感人，非常有催泪功效啊！我们来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酸，蹲在池塘边上

只能承认，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被伤得那么深，就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我没有选择，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灰色的天空无法猜透，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什么都震动，感觉真的好脆弱，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我不要你走，不想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是唯一，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如果我成全了， 这是阿丽在阿丽亚为张靓颖贡献的一首大热金曲，叫《如果这就是爱情》哈。阿丽亚呢，真的是非常低调，很少接受采访哈。阿丽仔呢，曾经是吴旭文的制作助理，早期呢制作过唐娜呀、万芳啊、刘红华等人的专辑啊。1999年以歌手身份推出了第一张的专辑，叫《我没读书》。其实让他名声大噪的呢，是因为他参与制作了像蔡依林、张惠妹等人的歌专辑，并且非常擅长帮助歌手来转型，比如 Jolin 的特务 J、张惠妹的阿密特、张靓颖，我相信都是由阿丽亚来主导的。另外我们看到上个星期的冠军李建清本周是排在第二，名字叫找到你啊，这是李建清在中歌榜的第一首冠军单曲，编曲人是李宗盛的御用编曲，叫做 Mac Chill 周国仪。 李宗盛呢，不仅很擅长发掘歌手，也发掘不少的音乐人啊。他有一次呢，在一张欧美的 CD 上看到重要的制作人是亚洲的面孔，于是他就飞到马来西亚，找到了 Mac Chew 啊，把他带进了中文歌坛。其实一首大热金曲，大家焦点都很自然地集中在歌手身上，但是李宗盛啊，有一个论调叫“天才与傻瓜”来比喻幕后的重要性。他说，也许幕后要有十个天才才能够造就一个台前的傻瓜。畅销金曲最少有一半的功劳应该属于幕后哈。接下来，请大家进入到 KTV 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李宗盛作词，李宗盛 Mac Chew 作曲 ，Mac Chew 编曲 ，Karen Mo 为的《阴天》。 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身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呼之欲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到一边，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个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我们听到这是孟蔚的《阴天》，那接下来就来听听看刚刚的一首歌曲，叫做李建清的《找到你》，他的第一首中国榜的冠军单曲，上周的 Number One， 编曲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音乐人 Mac Chew。 李宗盛合作过很多的音乐人，被贴上御用编曲人的寥寥无几。李宗盛曾经说，有能力的人有很多，音乐学得很高的人也有很多，但未必每个人都那么容易合作，都愿意接受意见哈。李建清找到你特别好听啊。 心里有个地方仍旧种着曙光，

是什么？这就是 姐，这就是爱之后，我们就回到网上来听听曲势聪编曲的这首韩红的无词歌，叫《朝圣之歌》。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见。

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的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金奇缘》近日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演朱浩伟、主演杨紫琼以及制片人约翰·派诺迪出席首映礼，现场分享了影片拍摄的幕后趣事。朱浩伟介绍，这是一部关于爱、家庭以及自我价值认同的影片。前天，白墨影业2019战略合作暨投资作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公布了《毕业了，我们去当兵》和《剖杀笔记》等明年的重点项目。导演李璐和制作人洪金宝助阵亮相。据介绍呢，军旅题材剧《毕业了，我们去当兵》投资2.5亿，温豪杰担任编剧，是一部献礼剧；而洪金宝担任制作人的《剖杀笔记》则是一部动作冒险和推理题材的院线电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今天我们关注榜上的这些幕后英雄。首先，这位是这十来年内地原创歌坛有名气、有实力的音乐人、制作人、创作人代表，他的名字叫做谭一哲。本周他参与编曲的李晓东、梁古驰的《热血青春》排在第26。其实我们跟谭一哲非常熟悉，他当年刚刚回国的时候呢，就参加了中歌榜的年度颁奖典礼，担任这个音乐人啊。后来他的名字呢也出现在了很多歌手的唱片内页里面，也是很多演唱会音乐节目的音乐总监啊。比如说10年前他为李宇春编曲的 Loving 哈，让谭一哲获得了当时中歌榜的年度最佳编曲人大奖。12年前啊，而他也担任了那一年中歌榜颁奖典礼的音乐总监，如今呢也是李宇春的御用制作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李宇春在2017年流行专辑当中的《口音》。 街角的便利店，灯火突然接上，说了好几遍。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我家乡偏南，双倍的眼泪偏咸，在这个陌生城市间，到底哪才是终点？你说爱我的头影，说我的脸，特别的好听，仿佛满天星星，脸红完了眼睛。你说爱我的口音，说我的脸，特别的好听，感觉亮夜渐渐温润，坠入梦境。滴滴答哩，滴滴答哩，滴滴答哩，滴滴答哩，滴滴答哩，滴滴答哩。拥堵的东二环，交通信号灯切换了好几遍，巷口的路边摊，只剩下一盏路火尽情冒烟，火脾气偏烂，吞咽过不少偏见。你默默陪伴的温暖，带给我许多心安。一转眼又冬天，今年大雪有点狂野有点乱，睡过了好几站，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我家乡偏南，窗北的 李宇春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口音》，制作人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提的谭艺哲。在李健2008年的《遥远的天空底下》那张翻唱专辑，还有2009年的音乐傲骨，谭艺哲都担任了制作人和编曲制作人的重要的角色。2012年，李健呢凭借《依然》专辑获得了中国榜年度专辑制作人和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大奖。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入选了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叫做《新生明月》。谭艺哲呢也因为这首歌而得到了中国榜年度最佳编曲人的再度提名啊。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见新生明月， 下面说到的幕后英雄呢，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啊。许巍呢喜欢带乐队演出，因为乐队呈现的能量是伴奏达不到的。2012年呢，他推出一张专辑叫《此时此刻》，除了有许巍的全权创作之外呢，更在编曲上下足了功夫，像制作人李延亮、吉他手高飞、贝斯手李九军啊、键盘手臧鸿飞、打击乐手刘晓松、贝贝、鼓手张永光等等，他们是许巍乐队的初创成员。那现在许巍呢也很享受跟乐队一起创作的感觉。下面来听许巍和乐队一同啊编曲制作的这首我的爱，这也是今年中国榜的一首四周冠军单曲。 命运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 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地活着。 愿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情，深情深情不已。 非常精彩的灿烂，来自2012年许巍的此时此刻专辑。我们今天呢提到的都是幕后的音乐人，他们都非常的低调，像这一位呢虽然低调，但是合作的对象却都是大名鼎鼎的，像孙燕姿、张惠妹、蔡依林等等呢。这个星期他为梁心如 Lara 写的这首《最爱的痛》呢排在第35位，他的名字叫梁思桦。他的作品深受女歌手的喜欢，是因为他的写法不同于传统的流行歌，同时又善于抓住歌手声音的特质。我们来听这首《最爱的痛》， Lara 梁心怡。 心在纯白的沉寂，默默的身体再次为了几秒沉溺，准许你的闯进恍惚的北极星，伸手指是幻影，追逐你不安静的心，请你成了扎起，眷恋是迷人的烟火，灿烂掩饰繁琐，可是我不懂，如果痛无法说就继续爱有什么用，就这样我决定不再依赖奇迹，就这样从恐惧开始认识自己，你是我最爱的痛，可是我要放手。只是幻影，